上集我们讲到，最后的使徒消失后，人类正式开始了内斗。贾里为了夺取地缘堂手中的艾法，开始对诺夫展开了屠杀。如果还没有看过我做的漫画艾法解说的，可以先去看看前面的武器的解说，或者可以看我的原版故事全解析和新剧场版的解析。在贾里入侵诺夫的时候，漫画版的林正在艾法的花园体会上一个林的感觉，他似乎渐渐地继承了上一个林的感受。同一时间，梅里正在着急地找出驾驶员，以免他们被杀害。而且就算明日香已经精神失常，但现在这种情况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艾法了。可真是与林都不知所踪，梅里下令要立即找到他们。这次大概出动了一个师团的兵力，诺夫被攻下是迟早的事，诺夫的人即使投降也会被屠杀，人类对付人类的行为要比使徒还丑陋。这时还在昏迷状态的明日香已经被送入二号机，并且将二号机发射出了基地。就在这时也找到了真嗣的位置，他竟然在已被敌军攻入的47号通道。这时一直淡定的地缘堂站了起来，并将一切交给了冬月，自己就去准备发动他主导的人类补完计划。剧情从这里开始与原版有比较大的出入，漫画版的地缘堂不是直接去找林，而是去救自己的儿子定真嗣，并且他可以使用亚丹的绝对领域来保护自己。但是当他救下自己的儿子后，又告诉他自己对真嗣只有妒忌，因为自从真嗣来到这个世界，就夺走了自己的妻子所有的爱。他告诉真嗣，维是他心中的女神，也是精神支柱。当然漫画版的地缘堂貌似有很多精神支柱，他埋怨为什么上天赐给了他却又夺走了他，自己不能够失去定位，所以他才要让自己变成神，向神报复。以后没有人再能从他身边夺走任何东西了。他命令真嗣去驾驶初号机，跟自己一起走向复仇之路。就在这时，梅里赶到，从定司令手中抢走了真嗣。他一直嘱咐真嗣千万不能相信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同样让真嗣去驾驶初号机。而现在的真嗣不想再驾驶艾法了，可是梅里打了他一巴掌，如果你不去战斗就会被别人杀死。而这时的真嗣已经看清楚了，其实梅里与自己父亲都是一样的，都想利用自己驾驶艾法帮助他们。可梅里说他与定司令不一样，他是想让真嗣不要舍弃自己的希望，为了自己坐上艾法。不过我感觉这里的台词并没有体现出两者的区别，说实话感觉像是一种诱骗真嗣坐上艾法的说辞。当然真嗣也不为所动，可是梅里还是要真嗣上车去初号机那边，并且要把他知道的都告诉真嗣。这段情节漫画版与原版讲了两个不一样的故事，当然漫画版的比较详尽，并且交代了从原版到新剧场版都从来没有提到的第一次冲击。不过漫画版的这个故事也并非真本异形自己原创，当然与安野秀明没有关系。第一次冲击的故事出自90年代 PS 游戏机上的一个艾法游戏的故事背景，而之后真本异形采纳了这个桥段，也就成了艾法官方系列中首次解释关于第一次冲击的事情。远古时期，一颗带着生命之卵的星体撞击上了这个星球，那就是第一次冲击，天体化作了宇宙尘埃，就变成了这个星球的卫星。不过星体在地底深处留下了生命之卵，那就是夜妖。不过地球本身也有一个原住民，这就是另一个生命之卵亚丹。这些都是宰里的死海文书所记载的名称，包括自己在内，亚丹生出了12个使徒，而夜妖则生出了一个使徒，就是人类，是不应该诞生在这个星球上的第13使徒。这个故事似乎将第一次冲击解释清楚了，但是死海文书到底是谁写的？连人类出生前的事情都可以记载，我想最有可能就是夜妖自己写的吧。关于真实的死海文书，我也做过一期影片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后来15年前的第二次冲击其实是人为造成的，目的是要在使徒醒来之前将亚丹还原成卵，这样做可以暂缓人类走向灭亡的步伐。每一种使徒形态各异，是代表着不同可能性的人类，所有的使徒都想尽一切办法接近夜妖，是为了取代亚丹与夜妖结合，然后消灭所有生命，自己变成唯一存活下来的新物种。讲到这里，让我忽然感觉到漫画版的亚丹与夜妖其实就像是可以单性繁殖的夫妻，而亚丹因为被夜妖的儿子变回了比比，所以亚丹的儿子想试图与夜妖结婚， 但是都被夜妖儿子消灭，最后只剩下夜妖的儿子与夜妖。说到底还是恋母情节，不过是真本异形版的多重恋母。在原版中，相同情节讲的是梅里告诉真嗣第二次冲击的真相，第二次冲击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是为了要在其他使徒没有苏醒之前将亚当还原成卵，减低对这个世界的伤害所引发的。这一点与漫画差不多，但是后面说人类其实与亚当一样，都是从莉莉丝的生命之源诞生，而人类就是第十八使徒。其他使徒因为舍弃了人类的形态，所以有了其他的进化可能。莉莉丝其实是所有生命的起源，亚当是第一使徒，人类是第十八使徒，所有使徒都是在莉莉丝的生命之源中诞生。而原版并没有更多解释莉莉丝与亚当的关系，更加没有提到第一次冲击。不过原版的这段剧情是剧场版中的内容，在 TV 版中提到的白月的使徒是正统继承者，而黑月的人类是篡位继承者。不知道是不是指人类是最后使徒，却一直控制着整个星球呢？当然除了梅里的真相与原版有差之外，最不同的就是梅里让真嗣驾驶初号机的动机。原版是让真嗣用初号机破坏所有 Alpha， 而漫画是让真嗣用初号机与 Zeli 战斗。梅里护送真嗣去到初号机的位置中中枪，就像原版一样在最后亲吻了真嗣，并说等他回来再继续下面的事，然后将真嗣推入了通向初号机的电梯中。最后他用炸弹与追来的敌人同归于尽，而明日香在二号机中感受到了妈妈灵魂的存在，恢复了自我意识，再次与二号机同步。苏醒的二号机立即展开了与 Zeli 的战斗，将军舰与战机纷纷击毁。 Zeli 的攻势再次受挫，所以决定要以毒攻毒，一次性出动了九架 Alpha 量产机，显然是想在这里执行补完计划的仪式。孤立无援的明日香与九架 Alpha 量产机的经典战役就要上演了，但是漫画版削弱了明日香，她并不能战胜九架量产机 Alpha。 不过幸运的是，真嗣也比原版早来了一步，在真嗣主动呼喊母亲唤醒初号机后，及时赶到明日香身边，并在量产机 Alpha 手中救下了明日香。明日香见到真嗣说，你是想来抢风头的吗？可真嗣告知自己与梅里的约定，要将明日香带回去。而丁元坛终于找到了林，与他一同去到了夜妖身边。现在初号机已经出动，就算丁元坛的计划不顺利，他也希望真嗣可以继承自己，这就是他一直想让真嗣出动的原因。没想到赤木绿子已经在那里等待多时，他想与定司令同归于尽，可是在最后关头Maki 背叛了赤木绿子，没有执行自爆，而他反而被定元堂用枪击中。接下来没有阻碍的定元堂把林波林的衣服全部脱掉，并让他解除绝对领域，然后让亚丹与夜妖结合，从而达到成为神的目的。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波林忽然感觉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想要结合的是第二个林在心中留下的人，也就是定真嗣。所以林拒绝了定司令，并且吸收了他手上的亚丹。不论丁元坦如何哀求，最终林还是头也不回地回到夜妖身体之中。这时在林的心中只有一人，就是真嗣。丁元坦亲眼看着夜妖变成了林的形态，而自己的计划到这里已经彻底失败了。忽然漫画版的丁元坦脖子中枪，喷出了许多鲜血，原来是赤木所为。漫画版中赤木绿子并没有被丁元坦杀死，最后给了他一个了结。在原版丁元堂并没有死，不过他已经没有脸与真嗣融为一体，因为他只会带给真嗣伤害，也是丁元堂的忏悔。而漫画版是丁元堂的报应，最后死在自己情妇手中。不过初号机那边，由于真嗣想保护明日香，造成与初号机同步率大涨，犹如魔鬼一般长出了翅膀，并且蓝金鲁斯之枪从月球回归，宅里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虽然 Alpha 的数量有些少，但是没有办法了，就算主导补完的是定元堂的儿子，不过这是神自己的选择，接下来以平等的死亡将人类还原成最初的形态。九架量产 Alpha 抓住初号机的翅膀，将它拉扯到半空。现在 Zeli 要让中心之树复活，也就是原版说的卡巴拉生命之树。夜妖幻化的巨型林波林出现在初号机面前，这导致真嗣精神崩溃，蓝金鲁斯之枪与初号机的核心融合在一起， 是智慧果实与生命果实的融合，得到两者的初号机，逐渐变成了生命之树的形态。接下来，人类是上了躲避第三次冲击的方舟，还是毁灭人类的恶魔，全都在真嗣的一念之间。这时真嗣进入了夜耀的心中，他看到凌波凌在他眼前，这其实是真嗣心中的欲望，也是人类补完的开始。夜耀开始窥视真嗣所有的一切，他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回忆，是母亲与父亲的回忆，还记得他母亲让真嗣将来可以见到下雪。在母亲消失后，父亲将他托给了真嗣的舅舅，当然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所以真嗣慢慢地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他还记得父亲在母亲坟前跪地痛哭，但是只有一件事想不起来，就是母亲在消失前对他说的话。漫画版的结局是怎样呢？人类补完是否可以成功？请收看下期结局篇的解说吧。那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